小朋友，现在让我们来学习数学乘法九九表口诀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。 八三二十四， 八四三十二， 八四三十 四， 八八六十四， 八九七十二， 八九七十二， 九一得九， 九一得九， 九二十八， 九二十八， 九三二十七， 九三二十七， 九四三十六， 九四三十六， 九五四十五， 九五。 九六五十四， 九六五十四， 九七六十三， 九七六十三， 九八七十二， 九